欢迎嚟到学人沙龙。梦想呢是很多人人生的动力，亦都是探索内心的过程。追梦的路呢有些很长很迂回，有些又好像很直接很快捷。究竟追梦的路有没有捷径，而我们又怎样找到这条追梦的路呢？今天我们讲一下追梦有没有捷径。先介绍我的拍档，有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 Muse。 Hello， 大家好。 亦都有导演 Eric Zhang。 是。 同埋我哋嘉賓姚卓菲 Chantel， 咁啊都介紹下我自己啦，我係主持米哈。咁今日咧，我將學人沙龍咧就搬出廠，就嚟到即係香港浸會大學啦，就同一班同學一齊做呢個沙龍，即係正正合乎翻沙龍本質嘅，即係沙龍應該就係多啲人一齊傾偈，然後就去傾一啲大家都關心嘅題目啦。咁所以就揀咗喺大學嘅環境裏邊去講追夢。咁但係追夢呢樣嘢咧又好得意嘅，即係好似係。较少是一样嘢咧，系其实所有年纪啊，即系我见到系四位就知啦。 唔该晒， 即系不同年纪，不同嘅， 唔使细分，唔使细分， 系啦，都系可以有嘅。即系中年有中年嘅追梦啦，即系少女有少女嘅追梦啦，晚年有晚年嘅追 梦啦。即 系咁，但系追梦呢样嘢，究竟个梦或者当中话梦想定系追梦嘅定义啊等等，系点样去倾或者点样开始好咧？ 我覺得都定義咗點為之夢先，係啦，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候我覺得有少少咧誤解咗夢想呢一個嘅含義嘅，因為喺心理學上邊咧，係有一個咧就叫做 self-actualization， 即係話 自我實現， 係啦，咁啊好多時咧。大家都將呢兩個係有少少混淆嘅，係啦。其實自我實現咧，就即係話點樣做一個 best version 嘅自己，即係自己最好嘅一個版本。即係話咧，你好知道自己想要乜，同埋好知道自己強項喺邊。 嗯。 但係追夢係唔需要嘅。 哦，係咩？ 追夢係知道自己想要乜，係，但係嗰個未必係佢強項。所以係追夢同個 self actualization 係兩回事嚟嘅。 呢個似追女仔喎。 点解咧？我嗱呢方面我系好少认识， 所以问翻 Eric， 好 即系咪同追女仔都似咧？未必追到嘅。 喺呢个人物性格设定方面咧，我觉得其实梦想系真系好个人嘅事嚟嘅。即系我哋譬如写一个角色嘅时候，我哋唔会话啊呢个人佢系要奥运金牌，佢先系做到佢梦想。我哋系谂紧嗰个人本身，佢每个人都会有佢自己嘅梦想。所以我觉得系一样好个人嘅事嚟嘅。同埋究竟乜嘢先算系你嘅梦想？咩值得追嘅梦想？或者你系咪真系追到你嘅梦想？其实。翻转头都是很个人的一个追求。 Chantel 你追梦，你觉不觉得自己追的梦呢？其实 我觉得的。但是刚才听完讲的 self-actualization， 我又觉得其实两样东西是可以并存的。虽然两样东西是有出入，但是我觉得当你是直觉是觉得这样东西是你想做，虽然不是你强项，但是我觉得你会有其他工具，就是你去学到嘅嘢，你会帮到你去追梦咯，所以我觉得系慢慢可能会转成 self-actualization。 但系嗰个自我实现咧，有阵时我哋社会又好似好多限制俾我哋，即系意思，例如我哋对于年轻人追梦，我都冇乜人会话唔支持嘅，即系大家都会觉得 唔敢咯，最少都， 你系唔敢啫咩？ 唔系，我真系有啲人咯， 哦，系咯，可能父母咯，即系父母都会担心嘅，即系当见到子女话追梦，但系你去到中年啦。你仲讲追梦呢？首先应该支持者已经少咗一半，即系有一半都仲会支持嘅，嗰啲就叫做损友啦。跟住呢，有一半呢就系、是、真系啊，你本身都有一份几好稳定嘅职业，你系咪再要去追梦啊？追梦有阵时就可能拣你个跑道啦。咁去到再后啲嘅时候呢，又会松容翻啲嘅，即系例如银发族啊，一啲长者去追梦，你又觉得啊好支持，即系好似同个年龄呢系有一个关联咁样。 某程度上系。我唔敢话敌对定系咩，其实大家会感觉上敌对，其实佢唔 exactly 系，就系关于啲所谓嘅责任。其实所谓责任咧，即系话咧，你其实一个人系 play 紧唔同嘅 role 嘅，系啦。咁追梦者系我其中一个 role， 即系达成我自己想要嘅嘢，系啦，或者 self actualization。但系其实我仲有其他 role， 我系人哋嘅男朋友、女朋友，我系人哋嘅一个其中一个家庭成员，系一个会里边嘅可能某一个职位。兴趣小组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系啦，咁究竟边一个嘅角色我应该要俾心机同埋俾力去做咧？系呢一个咧，就喺中年嘅时候咧，就会你个角色就多咗好多，所以你要分配嘅情况咧就会变咗难，而大家就会觉得咧，一头一尾嘅人生咧里边咧，你应该系为自己会多嘅， 哦，係啦，而中間咧應該係要兼顧其他人嘅，而我哋就叫呢啲叫成熟啊嘛，即係當然我覺得唔係，我唔認同啦，係啦，即係嗰個情況，但係大部分都會覺得，嗯咁啊識得關心人啊，識得 consider 啦，咁你就幾成熟啦咁樣咯，咁所以變咗中間就會係。大啲嘅阻力咯，但係同埋啊，頭先阿 Chantel 想講呢個咧係好啱嘅，係因為其實兩樣嘢搭埋一齊咧，即係你個夢想同 self-actualization 搭埋一齊係最 fit 嘅，係係啦，但係咧個關鍵咧就係大家係究竟係追緊夢啊，定係係咪知道我要 develop 我嘅 strength 咯？ 嗯， 而我 strength 係咪擺翻落去我個夢嗰度咯？而大部分人就係冇做呢一 part， 而令到佢做唔到 self-actualization。最好嗰個結果， 因為個自我實現有兩個諗法噶嘛，一個諗法就係個自我咧係先驗嘅，即係話咧都未知係咩就有個自我噶啦，咁我就揾翻又建立佢啦。有另一個就係佢個過程嚟嘅，即係通過追夢嘅過程，我慢慢建立一個自我。你係點樣嘅咧？你係邊一隻？你好早已經知道自己係點樣，所以去追啊，定係還是總之我就係按住前，然後就慢慢構成自己。 其實我覺得係唔打唔撞咁樣。去咗即係入咗嚟呢一行入面，咁我之後先至慢慢發現原來自己有呢個 passion， 自己想追呢樣嘢，所以我覺得係少少調翻轉，唔係想之後去追，係慢慢踏前，慢慢見步行步就嚟咗呢一度，然之後發現自己有呢個 passion 咯。 但係剛才我哋講話即係中年嘅時候啦，即係我哋啦，就即係唔係你，即係我哋 ，OK， 會多責任。或者負擔就好似追夢係難啲啦，但我成日都懷疑呢個係咪另一種都市神話嚟嘅，即係中年人自己講嘅啫。即係因為其實年輕人有年輕人嘅責任同埋負擔㗎，即係實我意思係所有年紀其實追夢都應該有負擔㗎嘛。咁你當時話追夢嘅時候，你有冇呢種負擔？ 我覺得有噶，因為有身邊其實好多人，即係大家都係講話後生即係好多本錢，即係你又可以。係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咁樣，咁其實呢個講法係啱嘅，但係好多人都會忘記咗，即係啊讀書其實都係一個啦，身邊嘅人支唔支持啦，你本身有咩責任需要去負啦，或者你身邊嘅朋友佢哋嘅興趣係乜嘢，其實呢啲都好影響，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tension 或者捆綁嚟嘅一啲嘢嚟，呢個係一定存在嘅，我覺得。 即係我覺得每個人其實佢一定係有啲嘢係特別想做嘅，特別係即係後生嘅時候，特別係少啲負擔、少啲責任、少啲壓力嘅時候，其實可能會比較容易，好自然就會我中意唱歌，我就會想唱多啲歌，係一樣咁嘅選擇嚟。咁但係慢慢可能係身邊嘅人其實都好影響嘅，即係不斷話俾你聽。頭先譬如話聽好多一啲好實際嘅選擇，即係譬如哇嗰樣嘢可能要長啲時間嘅喎，或者收入啊，或者前景啊，好多呢啲嘢咧。但係其實我哋如果真係翻返去諗夢想咧，係真係一啲其實係有時候。明明嗰樣嘢冇可能，但係我就係好想做，而做嗰啲咧係比較似夢想嘅，而冇咁似係話我係有個目標，然後我要去到。所以有啲人佢可能成世都做唔到達到話一定要達到，但我有呢個夢想，佢 keep 到你我成世就係追呢樣嘢啦。我覺得呢樣嘢特別係感動人多。 但係你剛才講一樣嘢，我有啲我唔係質疑，但係我有啲想傾下，就係、係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想做咩咁樣。我唔好肯定我唔係，即係我諗我都去到好大年紀下，先突然間覺得， 琴日 係啦，可以淨係識得寫嘢，即係我都仲要唔係想做啲咩，就係、各樣嘢我都麻麻地，好似淨係剩翻仲可以做下嘅就係、寫嘢咁。 我覺得係大部分人都唔係太知喎， 係咪啊？ 我認為係嗱。這個真的好吊詭的，其實大部分人都不是太知道，但是他以為自己知道是因為就是其他人，因為我們講緊剛才例如你說 dream 或者那個自我實現，其實最重要就是自我嘛，即係我自己係要啲乜嘢嘛，但係好多時候咧，你應該喺日常生活當中咧，無論乜嘢年紀咧，你應該好少時間去諗自己嘢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好多時覺得係呢一樣嘢好，係可能係受到其他人影響，而其實佢最需要捉緊嗰樣嘢咧，就係、我自己要乜，跟住我聽下其他人意見，睇下邊一個點樣令到我自己嗰嚿嘢咧去 reshape 個咧，係令到佢更加 fit 我嘅。即係其實應該係呢一個咁樣嘅過程咯。 我覺得 旁人都有幫助嘅，但我覺得都係靠自己去 realize， 因為我有時自己都會深思，即係我喺度諗啊，究竟其實呢一條路係咪真係啱我嘅咧，或者我係咪真係想做呢樣嘢咧？其實我不斷都會有諗噶，咁雖然旁人都會俾少少 reassurance， 即係啊你唱歌很好聽啊，但係呢啲未必係令到我 realize 呢個真係我想做嘅嘢，咁都係要靠自己。平時 feel 即係啊，我唱歌嘅時候係咪真係 enjoy 緊咧？或者我係咪真係會肯擺好多時間？即係就算好攰，我都會想做咧。我諗呢樣嘢係更加肯定我自己。 即係一個自我與外界嘅辯證啦，叫做學術啲講，就去肯定自己嘅夢想啦。嗱，我哋將韓沙龍帶到去現場咧，咁就實現翻個沙龍嘅實況啦。就問一下即係現場嘅同學咧，有冇咩問題？咁我就。繼續去討論。好，我哋請呢位同學提問。 Hello Chantel， 我想問一下咧，你喺你追夢成功嘅過程入邊，你覺得有啲咩關鍵因素？ 關鍵嘅因素，我覺得其實屋企人嘅支持咯，呢個係真係唔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 因為有好多我知道好多人身邊可能屋企人未必真係支持佢做嘅嘢。咁其實呢樣嘢已經影響好大，即係你會覺得啊，每次翻到屋企，佢哋都會勸你啊，唔好再繼續啦，或者身邊嘅人都會覺得啊，你唔適合做呢樣嘢。咁其實呢啲聲音咧，會令到你好想即係哇，其實係咪真係唔應該咧？ 但當中有冇一個技巧咧，係點樣說服父母嘅咧？ 冇，因為佢哋一嚟就已經好支持。 係咩？ 好衰啊！即係一嚟就好支持，搞唔到我訓練呢件 事。做其他父母難做㗎嘛？ 冇啊，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我係好感恩咯。係，呢個係最大嘅因素，我覺得。 係，但係即係嗱，咁都有工作與學業㗎嘛。即係父母亦都覺得學業，定係有陣時你一開始個 proposal 就係、是，我兩都兼顧得好好嘅。 兩都兼顧。 哦。 即係呢個係父母同埋我都有嘅一個共識咯，即係我哋有一個 consensus 就係話啊，係我可以入嚟做呢樣嘢，但係我亦都要讀埋書先，即係兩樣嘢要一齊咯。 係呢一個我估就係、是、即係其實佢係說服嘅方法嚟嘅。下一節咧，即管講下咧，究竟同父母去點樣去溝通追夢嘅過程先係最啱咧？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我哋傾下追夢有冇捷徑咧？剛才咧就即係同學問問題啦，就問關於即係乜嘢係你即係想聽最大嘅嗰個支持點係嘛？喺你嘅追夢過程就傾到去父母，我覺得父母都係好多唔同嘅人啦，即係我哋包括埋喺追夢過程咧，其中一個要去傾溝通，甚至好多會爭吵嘅對象，即係父母好似好難理解。 係啦，我先嚟，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係好難，但係其實咧，我覺得父母係其中一個對象係比較易去 convince 嘅。係啊，其實等於就係一個好中意你嘅男朋友同女朋友一樣，都係易 convince 嘅。即係話佢講嘢咧，你只要唔嚟硬，全部嚟都軟，佢係好係比較易會被 convince 嘅。即係話唔係同佢講道理嗰樣嘢。你係咁話，我鍾意，我希望我自己做到，我希望係點樣，我希望做到之後我點樣對你，即係其實咧，你全部由呢一個方向咧，係好佢好難去再同你講話點話。我唔計一啲咧，就真係好硬正，即係呢個係關於個性格啦，即係父母嘅性格。如果我撇除呢一樣嘢嘅情況之下咧，佢大方向都係由個愛嗰度發展。你同佢argue咧？其實係一定唔 OK 嘅，因為佢一定會覺得咩就係嗰啲咩食鹽多餵你食米啊！就算你點講，佢都唔會改變佢自己呢一個嘅諗法嘅。但係你反而用翻，你先要講翻你而家會點樣去做。 哦， 有某程度上嘅 detail 其實係唔需要嗰件事，你一定會咁樣做嘅，因為佢要聽到有一個 計劃。 叫做係詳細少少嘅內容，佢認為你係認真，其實佢係斷定你認真定唔認真，唔係斷定你做唔做到。咁所以你嗰個 detail 嗰個情況咧，係斷定你認真。第二個情況咧就係話，如果我做唔到，我會點樣？係啦， 嗰個情況，你有埋個後路話會點？後路咪我做完先再算咯。我再我嚟到講就係、 是。但你講到呢度咧，我突然間醒一醒就係、是，其實追夢嘅人其實會唔會係嗱？我哋呢啲係咧，我啊，唔好我哋，對唔住，我係一啲咧，其實都幾唔係追夢嘅人嚟。即係意思咧，我有夢，但我唔係嗰種哇，我要衝啊！完全放棄曬所有嘢啊，然後就要去到嗰度嘅。我係會相信一步一步嘅，我個夢喺前邊，又慢慢行嘅人，我就唔會用到追呢個動詞嘅。咁但係我呢種人咧，就會容易啲俾其他人拉住嘅，即係我會諗嘅就係我點樣說服我屋企人，點樣說服身邊嘅人。但係一個真正嘅追夢者會唔會係其實根本就冇諗過呢樣嘢？即係做乜說服啫？咁我做我自己嘢咧，會唔會又有一種咁嘅感覺嘅咧？ 我係比較傾向呢樣嘢嘅，但係。追夢嘅人亦都點都一定會好受旁人去影響嘅，即係別人的說話。佢頭先講其實係好關鍵一樣嘢，就係究竟人哋去睇自己追夢嘅時候，佢嘅說話背後嘅含義究竟係乜嘢？嘅動機係咩？因為父母同仔女，我諗絕大部分都應該係想大家好嘅，都有愛喺裏面嘅。但係好多時候咧，你剔佢，譬如支持定唔支持，但係其實佢可能只不過係一啲提醒。譬如话去嗰个地方危唔危险啊？嗰样嘢你得唔得啊？好多时候咧，嗰啲咧对，因为我哋唔系我哋啊，好似仲系仔咁添。对年轻人嚟讲咧，其实可能系一种打压啊，或者一种 阻止 警告啊、阻止啊咁。但系可能对于讲说话俾佢听嘅人嚟讲，佢可能真系想提醒你，佢想你好。咁系咪咁样咧？即系我都想，即系可以分享一下，就系、是、譬如你好成功地去父母讲嘅嘢，其实你 take it as 其实系支持嘅。但我谂一定有提醒嘅时候。你面对呢啲提醒嘅时候，其实你系点样去面对？而佢。令到佢唔會阻止你追夢嘅，反而係可能令到你更加肯定你自己做乜，會唔會係咁？ 我覺得係因為本身我自己都好清晰，我想做啲乜嘢。咁我亦都知道，即係可能爹哋媽咪講嘅嘢係佢個 intention 係可能佢擔心，佢擔心，所以佢會講呢番説話。咁可能佢 phrase 嗰個過程，即係佢 phrase 嗰樣嘢，就可能令到係我接收嘅時候，我會覺得。佢唔想我去做，所以佢唔俾我做。但其實佢唔想嘅背後原因係因為佢擔心。咁我有時就會 reassure 佢哋，就會同佢哋講，其實你唔需要擔心，因為我好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同埋我好知道後果會係點。即係如果做錯嘅話，即係我會咁樣同翻佢哋講。咁當然呢個情況，我覺得都算係少噶啦，因為我爹哋媽咪都好支持我去做任何嘢。咁但係佢當有 sense 到可能會有少少危機嘅時候，佢會提我咯。咁我亦都會講翻俾佢聽，啊，你唔需要擔心，因為我好清楚係點樣。 我哋喺學術裏面咧，即係有個說法就係話兩難，兩難咧就係一個兩邊好似係衝突。而我哋一定要揀一樣嘢嘅時候嘅嗰種狀態啦，咁例如喺追夢嘅過程，用翻 Chantel 做例子，就係可能追夢係嘛，係一個例如音樂係一個一邊，另一邊就係所謂一個穩定嘅工作啊咁樣，咁就叫另一邊。對於父母嚟講就係、是、啊，面對你就好似咁兩難啊嘛。咁當然 Chantel 就會講即係父母支持啦，但我聽你訪問啦，同埋從你揀選嘅路線，我覺得你係一個好叻去處理兩難。因为咧喺哲学上要处理两难咧，就系你冇得拣成一边嘅，你要中间穿过去。咩意思咧？就系、是、我、哦、要有音乐，咁而我爸爸妈妈咧又要我有稳定嘅工作嘅想象或者期望啦。所以你最后拣咗科咧叫做 music business， 即系呢个系非常之聪明地去处理咗嗱。咁即系咩人听咩啦？我就继续剔音乐嗰边嘅，父母听落去就哦有 business 嘅，咁都有得 manage 啊咁样。其实你呢个系好有意识咁做啊，但系其实真系好自觉地咧，由细到大同父母之间嘅沟通就系好识去揾一啲令到大家都唔系叫落台啦，但系大家都攞到自己要嘢嘅方案咧。 可以咁样讲，因为其实我揀呢一科咧系同我而家唱歌呢样嘢有关啦。咁但系因为我都知道呢一行系即系点讲咧，做幕前好唔稳定，尤其是即系。有完 social media 呢樣嘢之後，我覺得係大家都好似個競爭好大。咁 business 呢樣嘢係因為我爹哋媽咪都係做 finance 呢樣嘢，咁但係我覺得我唔係真係咁受佢哋影響嘅，即係可能自己本身都有呢個興趣，咁所以就揀咗呢一科，令到自己可能有一條後路。即係就算如果幕前呢樣嘢到最後尾唔係 work out 嘅，我都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找到一份 適合自己而係穩定嘅工作咯。咁呢樣嘢係我為好遠嘅自己去諗咯， 亦都為當下嘅同父母去溝通揾到嘅方法啦。 都 係，呢個都係可以參考嘅方法。 係啊，所以頭先所講咧就係、同一啲好擔心你去做啲咩嘅人講咧，你淨係係咁長舌後路咧。佢哋就會放心噶啦。反而你而家做緊啲乜嘢咧？佢又唔係太清楚，亦都未必管到你咁多。但係佢見到你自己點 plan 條後路咧，佢就會放心。但係後路咪後路先至再嚟應付咯，係咯。最後我係咪做 music business 定係我做 movie business 或者其他 art business 都唔定噶嘛？係咪？咁呢條就係後路咯。但係佢有後路，佢就冇咗父母嗰隻嘅擔心咯，同埋。頭先講追咧，追夢咧，其實我覺得呢個字如果可以改一改，但係我又諗唔到一啲好啲嘅字，因為 點樣改咧？ 因為追夢唔係一個好好嘅帶領你去到一個夢嘅字眼。嗱、追夢係真係追，你諗翻咧，我係永遠達唔到。但係其實咧，你係而家要做嘅咧係實現夢想，即係話咧，你係要實現佢嘅。 嗯， 系啦，咁即系话咧，我系其实少少似你嗰、那个，但系可以一步一步啦，可以系好多步嘅同时间，系我应该点样去实现呢件事？即系话，如果我要多表演机会，其实我系可以点做 ？busking 系其中一个方法，但系其实我系要多表演机会而俾人睇到我表演。系啦，咁你自然就会多咗唔同嘅方法咯。呢、這个就系应该去谂点实现个机会，而所以你就变咗要有好多 resources 啦，侧边嘅人 support 啦，同埋你嘅能力啦 skills 啦，你就要去有啦，你先至可以实现到。 因为咧追梦嗰个字嘅唔好咧，系追梦通常系加多一个条件就系死线。我觉得追梦咧有阵时系一个俾自己去过关嘅说法嚟嘅，而且。当大家问你做紧乜嘢，你又好难讲俾大家听你做紧咩时候。追梦系一个状态，即系我追紧咯。咁但系咩其实都未有嘅，我追紧。但同时咧，其实可能好多人内心都知系有个死线嘅。例如我做过一个研究系关于工作假期，工作假期有年龄限制噶嘛，即系去唔同地方度去做嘢啦咁。好多人咧去完工作假期之后翻嚟，我去做翻访问嘅时候，咁就会话：哦，我完晒我个追梦嘅过程噶啦，我之后就会。好生性，即系咩意思？就系、其实大家会 set 咗时间，就系我追梦追到个咩位，咁呢日之后咧我就唔追，或者我就唔再俾自己追。咁所以追唔到又好，追到又好，其实嗰个死线系一个相对于追梦嘅，就系、令到自己喺嗰个死线之后就停落嚟。所以其实追梦系有个呢、个字嘅说法或者用法上咧，其实有某种嘅危险性喺度咯。咁但系即系究竟？追梦系即系系咪可以换个字咧？ 系佢系浪漫嘅，即系最衰嗰下咧，即系呢件事系浪漫，即系导演一定系会拍呢个追梦嘅情况。系话如果嗰套戏名叫《实践梦想》咧，系冇人睇嘅。 有冇另一个动词啊？导演除咗追之外， 追呢个寻找咯， 寻找咯， 系咯，实践咯，系啦，都系唔会有市场嘅呢啲，都有啲遗憾会好啲嘅，有时候，但系你个努力过程系冇白费嘅。 导演已经完咗追梦嗰 part， 佢而家系追紧票房嗰 part。喺呢个时候令到佢唔好语塞啦，我哋将个镜头望翻去观众其他同学，睇下同学有冇咩问题，又问下我哋啊。 Hello， 想问一下你哋喺追梦嘅过程之中，遇过最大嘅自我怀疑系乜嘢咧？而你哋又会点样去克服咧 ？Harry 有冇自我怀疑过咧？ 哇！你又踢我先嘅喎， 系啊， 真系你咁样问我，真系怀疑紧自己有冇呢啲 moment， 因为我会怀疑嘅，但系我一有怀疑嘅时候，我就唔做嗰样嘢噶啦。即系话，因为譬如话，曾经有一个前辈啦，一个歌喉咁样嘅一个前辈，佢就无端端即系食饭嘅时候啊，就问啦，啊 ，Eric， 听讲你都中意唱歌嘅，咁你可唔可以唱嚟听下咁样？跟住我就有啲，咦，唔系好想。跟住佢就话，哦，咁你唔啱做呢样嘢。跟住我就，系，因为其实我系有啲 hesitate， 因为我中意，但我唔系真系想做咁耐，或者唔系即刻咁。其實我就冇興趣繼續去 develop 呢樣嘢，咁我覺得其實都幾有效嘅，因為有時我哋會令到啊，我 hesitate， 不如我要努力試下，我唔懷疑啊咁樣。但係點解我哋唔做一啲我哋相信我哋係想做嘅嘢咧？咁樣呢個係我嘅方法啦。 Chantel 咧， 因為我好相信直覺嘅，其實咁其實如果我有懷疑嘅時候咧，我會諗翻我個初心咯，即係究竟我一開始做呢樣嘢。是为什么要做呢？那我就会 啊 ，OK， 其實我係適合做呢樣嘢嘅，因為我諗翻起我原先想，我究竟係咪真係繼續有呢個初心咯？即係我會諗翻起呢樣嘢咯。咁我會個懷疑就會少啲咯，但係我都一定會有經歷過咯，因為都會好挫敗感噶嘛，有時。 自我懷疑都係一個幾大嘅題目，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即管去傾下先得。翻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傾下追夢有冇捷徑。剛才咧，我哋就傾呢、這個即係關於自我懷疑啦，因為同學就問呢個相關嘅問題。Chantel 就話即係自我懷疑嘅時候就去揾翻初心咁。咁但係我想再問翻細啲就係、是、自我懷疑或者別人質疑，其實去到咩程度嘅咧？係講啲咩啊？定係還是咩嘅場合啊？咁樣？ 我諗係都係聽側邊嘅人講啊，或者即係網上都好多評論嘅。咁可能有啲人係已經講到話，哦，即係點做你都唔會成功㗎啦，你點做你都係唱歌難聽㗎啦嗰啲。咁開始自己就會喺度諗，咁佢又講得啱嘅，即係呢個世界入邊唱歌好過我嘅人都好多，靚過我嘅人有好多，識做戲嘅人即係又叻過我好多，有好多人嘅。咁就會開始諗緊，其實我係咪唔適合喺呢個圈入邊咧？即係或者我係咪好似好似壓咗一個位咁樣？即係係咪應該退出咧？即係都會諗。咁但係因為追夢都係為自己嘅啫嘛，即係為自己去滿足自己，去即係尋覓自己嘅夢想。咁我就係會翻返去自己嘅初心嗰度、去提醒翻自己。 係同埋嗰刻其實我覺得可唔可以喚起個初心，其實都幾證明咗你嗰、那個夢夠唔夠堅定？因為 Eric 上一節尾嘅時候講一樣都，我覺得幾值得去強調嘅就係、是、有陣時別人質疑其實係好事嚟嘅，因為佢再一次提我哋咧嗰陣時，我係咪想要？你真係好容易嘅喎，你如果人哋講兩句話，你唉寫嘢都冇出息啊，你就唔寫，咁你真係唔係好中意寫嘢嘅啫。即係或者你係嘛？你去拍嘢係嘛？拍出嚟啲嘢，然後大家話我唔得喎，咁原來咁容易就俾你打沉到嘅話，其實嗰樣嘢又未必係咁堅定。咁所以別人質疑其實可能都是一個好事嚟嘅。咁但係呢一個所謂嘅質疑與自我懷疑嗰、那個轉化，其實有幾多方法或者幾多途徑嘅咧？ 首先一樣嘢都好緊要嘅，就係一個想法係唔可以改變另一個想法。 嗯， 係啦，即係話。我話：唉，我都係唔得噶啦咁樣。你係唔能夠透過唔係、哦，我應該得噶、哦。即係你講幾多次咧，你其實都係唔會改變到你心裏邊覺得自己唔得個。 即係說服唔到自己嘅。 係啊，即係一個想法係唔會改變到一個想法。 嗯。 但係一個行動就會改變到一個想法。 嗯。 係啦，從而影響其他想法。 係。 咁即係話咧，我做嘅一個情況咧，就係當我有質疑嘅時候。其实验证是很重要的，跟住呢我就会用做不同的 relevant 的行动，即是相关那件事的行动，来到看看第一我是不是很喜欢啦，我是不是被受质疑那样东西是不是真确的啦，是啦，这件事是不是大家其他的人都是这样看啦，我就透过不同的 action, 跟住俾到啲不同的反馈俾自己。咁你先至再有唔同嘅新嘅一啲嘅諗法同埋點子咧，去影響翻你之前嘅諗法咯。所以其實鼓勵說話嗰樣嘢咧，其實都唔係特別 有用， 但係佢係可以話到俾你聽，你係一個好人嚟嘅。 即係自我，多謝曬，用翻你嘅名言，多謝曬。即係咩？但係自我鼓勵係難嘅，如果佢冇。自我懷疑，一路自我懷疑，但我說服自己，咁冇懷疑就算啦。但係當我開始咗自我懷疑咧，有陣時要掹翻轉頭就好難啦。即係仲要個提醒就係、是，哦，其實你掹唔到嘅，你要通過行動。即係話，如果嗰樣嘢係舉例啊，唱歌咁先算啦。有一被批評咁，你只能夠就係通過下一次唱去令到自己好翻或者 pick up 翻嗰個狀態。好啦，但係同時咧，嗰樣嘢就嚟啦。有陣時係會去到再極端啲，就係從懷疑到失落，到崩潰噶嘛。有冇去過崩潰先？大家即係真係追夢嘅過程裏面去到一個嗰、那個都唔叫自我懷疑，直頭係想抌嘢啦。 我日日都崩潰啊！但係我有個幾好嘅鼓勵嘅方法嘅，我覺得就係、是、亦都同頭先講嘅，譬如話人哋講嘅評價也好、提醒也好係有關。我會去分一樣嘢，就係、是、究竟嗰啲嘅 comment 咧，係對我啊，定係對於我？ 呢個領域呢？譬如話我哋即係譬如電影業啦，而家比較冇好多年前嘅一啲好好嘅成績，可能我哋嘅產量會低啲。咁我哋喺個低迷期，但我哋亦都有好多好堅持去揾緊新出路嘅一啲創作人啦咁樣。咁譬如當如果你 focus 係聽哇好消極啊嗰樣嘢，即係電影業係有啲咩問題啊，哇未必一個好嘅環境啊。咁但係嗰樣嘢咧係唔係對你個人啊嘛？咁我就 remind 我自己啦，如果我係一個我想做呢樣嘢嘅人。我有呢個夢想，然後當個環境未必係好好嘅時候，其實嗰樣嘢係一個好好嘅環境嚟㗎。其實我可以做嘅嘢就係我去希望去影響到佢變到更好。其實嗰樣嘢令到我更加鼓勵到我喎。反而係如果我 take 嗰樣嘢係哇唔得㗎啦，呢個界別唔好㗎啦，咁你就打擊埋你自己嘅能力同埋你想做嘅事，就好唔值得咯。 如果我要分析呢個咁嘅轉換，就係從個體轉換到群眾嘅一份子，咩意思？就係本身個打擊係打擊緊我個人嘅追夢，但我將自己嘅身份轉咗嚟，就係個打擊我理解為，哦，對於我所處嘅領域係一個意見，而我作為一份子應該點樣做？ 其實 呢個係啦，呢個身份轉換可能會幫到手嘅。想睇下你嘅經驗又係點啊？ 我其實我都有試過崩潰嘅，咁我諗係。在我在新西蘭讀緊書的時候，那嗰陣時候真係覺得讀書同埋唱歌兩樣嘢一起做是很辛苦，尤其是我的即係我嘅 physical， 我唔係喺香港，即係 physically 喺外國，咁我點樣可以 maintain 到香港嘅事業咧？嗰陣時候就會覺得，不如我抌低算啦，我真係我有一段時間係我唔想翻香港添，咁但係。我去到考完試之後就好咗啦，咁就自己同自己講，其實你捱過呢一度就可以，因為呢一個係你追夢嘅其中一部分，即係 you have to get through this 去到下一步，即係我係咁樣去理解咯。咁係一定唔會咁噶嘛，或者唔會喺呢度噶嘛，完全追夢，你會咁樣噶嘛。咁所以我就提自己，你喺你嘅最低點嘅時候，其實你係。會慢慢上翻去。 你條 club 比較靚咯，即係有得咁樣嘅，即係咪有咁啊？ 喺低位度， 我長期都係咁樣，因為我個崩潰，我個崩潰係我面對一個困難嘅就係、是、我最中意做嘢就係讀書同寫作啦咁樣。OK， 咁好啦，咁當我追夢個事業就係讀書同埋寫作，而我面對困難，咁我就冇咗嗰個自娛嘅方法咯，因為我本身。娛樂嘅方法或者興趣就係閱讀同寫作，然後我追夢令到我崩潰嘅又係閱讀同寫作。呢、这、一個我覺得係好多追夢者都會面對嘅，因為你套用其他都係㗎，即係你最中意唱歌，乜唱歌令到你有崩潰嘅時候，咁你仲唱歌嚟消遣得唔得嘅咧？咁樣即係我就或者運動都係嘅，即係踢波係事業，但係哇興趣本身係踢波喎咁。佢面對呢啲情況點解決咧？ 其實喺心理學嚟講唔係咁兩難，即係我嘅意思係咧。例如事業同埋興趣，其實兩樣嘢係夾到嘅，同埋佢應該要夾到。係我嘅意思即係話你喺非洲部落裏面咧，其實係會透過做祭祀啊、做啲儀式啊，嚟到建立一啲人脈啊，喺嗰、那個network 啊，或者一啲嘅 resources 啊，或者一啲 skills 啊，甚至乎一啲好實際嘅資源咁嗰啲嘅。咁喺一個發展咗嘅社會裏面，其實你靠啲乜嘢呢？咪就係靠你工作同職業咯。你其實所有嘅 skills 就係喺工作職業裏面呢，佢仲俾埋 resources 俾你。Network, 係啦，你要做嘅，例如我要做個 business 或者宣傳自己，我自己唱歌要宣傳自己，你要有懂得宣傳自己嘅能力，同埋懂得邊個 network 幫你可以做到呢件事。其實呢啲全部呢，你係唔會透過追夢，真係追夢而攞到。 咁係咪即係唱歌有陣時受到打擊嘅時候，去返幫自己去建立返信心，都係用返唱歌㗎？ 都未必完全是的、哦、我覺得有時、啊、不過都可以咁理解嘅、即係我諗係慢慢唱翻多啲嘅時候，就會開始發現OK， 即係其實我都係 enjoy 緊呢件事嘅，只不過係可能之前經歷過即係讀書或者崩潰嘅時候，會忘記咗呢種感覺，咁而家 pick up 翻。咁就會好啲囉。 即係個熱情嘅 維繫的方法就是通過翻，即係繼續做。 繼續做咯，咁你就會其實都是提醒翻自己，我覺得。 我覺得兩難咧，喺實踐一個目標嚟講咧，呢啲兩難或者障礙是一樣不好的嚟嘅。但係我哋做創作呢個界別咧，其實有時是幾幸福的有呢啲嘢，因為佢是一啲養分嚟嘅。即係你有時你面對兩難，你直接解決到咧，你冇嘢好講嘅。我哋好似講故事就係要講到嗰個兩難有幾咁難啊！你講好嗰個兩難咧，已經係好嘅故事。其實咁可能就係去創作者嚟講，反而係好會變成一件好事。 啱，我講翻我即係當時面對個崩潰就即係閱讀同寫作就好崩潰咁樣。咁我就發覺哦，原來我崩潰嗰部分咧，只係崩潰嘅我想寫嘅嘢啫。但是我自己有好多嘢新嘅出現啦，即係個情緒又好啦，我崩潰嘅狀態都係可以寫噶嘛。即係我原本想寫係寫呢一嚿藍色物體，我寫唔到啦，咁崩潰啦。但我發覺嗰刻咧，我有其他嘢可以寫，就係寫緊我個崩潰本身。對創作嚟講，我諗創作有陣時又真係一個，雖然佢條路又好似再唔清晰啲，即係究竟點樣可以達到嗰個所謂夢想目的地，但係又好似容許我哋可以浪漫啲，可唔可以用浪漫去形容咧？ 可以啦，呢件肯定系浪漫，而且佢系实用，因为其实咧人系有啲惰性嘅。我意思惰性咧就系、是，如果一样嘢全部冇变咧，你系唔会谂自己点进步嘅。 啱啱啱， 你只会系因为有疫情，你先至会用一啲一啲科技嚟到去开会。如果但系嗰个科技本身就已经有咗好耐嘅， 系 呢、這个就系嗰个情况。所以咧，我哋系其实。自然然地咧，就係透過困難同埋一啲問題，去提升我哋去嘅一啲嘅能力咯。 講到呢度咧，又聽下同學有咩問題問我哋。 Hello， 咁你頭先都提到追夢嘅過程可能會崩潰啦。咁如果面對好大壓力嘅時候，你哋會點樣排解？ 嗯，壓力， 我自己會做自己中意做嘅嘢，例如瞓覺，因為咧瞓覺咧，即係我覺得係。會令你嗰一刻會忘記咗先，咁已經係減咗一半噶啦，你個壓力，即係你已經係唔可以話忘記啦，完全，但係你會舒緩咗先咯。咁我睇下嗰一刻可唔可以即刻瞓覺，如果冇嘅話，我就食少少自己中意食嘅嘢咯。 通常人哋話壓力大嘅人瞓唔到喎。但是他逃避壓力的方法 我得的。 你有天賦嘛？ 我反而瞓晏覺多過。即係夜晚，如果夜晚嘅話，我就通常瞓唔著。但我晏覺就可以好快。 但我覺得原則應該係就係離開個壓力源啦，係咪啊？ 係，我個方法就係直接將個問題掉咗佢先，跟住都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如果你一定要我揀其中一個作為 king 嘅話咧，就係、是、做嗰樣嘢令我個 physical 嘅狀況好啲嘅。所以瞓覺係真係 work 嘅，唔係因為咧你 physical 狀況好翻咧。你的精神狀態是會好的，所以是掉了問題的。 好啊，關於壓力的問題呢，我們下一節回來繼續談談。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我們呢繼續談談這個追夢有沒有捷徑。剛才呢講到關於壓力的問題，Eric， 你點樣面對壓力㗎咧？ 我會聽 Chantel 嘅歌嘅，不過我更加多嘅我係會做運動嘅。我覺得呢個係好真係好有效嘅。 係 無論你眼瞓唔眼瞓，壓力係大定細同埋咩類型嘅壓力咯。我覺得流汗、心跳同埋好刺激嘅感覺係真係會好自然令到你就會解壓咯。 運動係我諗好多人都會用嘅方法，同埋有陣時令到我剛才講啦，即係壓力首先可能你要去揾出個壓力源先，即係你明知道個源頭喺邊度，你容易啲處理。有陣時啲壓力咧難在就係你揾唔到個源頭，你整個氣氛嗰、那個狀態嗰排可能工作上好多嘢累積，咁嗰啲係難啲。但係你點樣離開到嗰個氛圍咧？其實其中一個方法就係令到你個意識係喺其他地方度，咁運動係較自然地將我哋意識帶走啦。冥想亦都可能係啦。咁對於我嚟講，可能寫作可能都係一個幫手啦。咁但係我諗面對壓力真係的確有好多方法嘅，我哋另開一題先再講啦。咁但係翻返去我哋主題，即係關於追夢有冇捷徑。好啦，去到第四節啦，都真係要答嘅。 嗯， 究竟追夢係冇捷徑嘅咧，定係一定係慢嘅咧？ 嗱，我先定咗嗱，捷徑應該係一啲非正常。但是又可以縮短到的途徑，是不是？是啦。而我認為追夢呢是沒有捷徑。因為追夢是沒有途徑。 即係條路都冇。 係咧，條路都冇啦。我先講追夢啊，唔係話我等於啲咩 career path 啊，係一級一級升係清楚曬噶嘛。追夢即係話，我可能嗰個領域咧係我一係就 out of 我嘅 area 嘅，即係唔係我做，即係例如啊，唱得讀緊書嘅，咁跟住佢突然間要唱歌，呢個係唔係你嘅領域嘅？又或者咧嗰個 level 咧係 out of 我個想象可以 reach 到嘅。系啦，咁即系话咧，其实系唔系咁多人曾经做过呢件事噶？系啦，而且嗰样嘢咁自己，咁所以咧，其实冇特别一个途径，所以我认为系冇捷径。而当中大家成日都会话捷径嗰只咧，就系话喂，不如我识个米哈，有冇机会可以喺你间餐厅，即系假设可唔可以表演一下咁样？呢个系方法嚟，呢个唔系捷径嚟噶。系咯，即系当你追梦嘅时候，透过识嘅人去得到第二个机会，呢个系。最普遍嘅其中一個方法嚟嘅喎，可能 你好認同嗎 ？Shutel 好認同啊，因為我都喺度諗緊，其實追夢係冇一個好 specific 嘅一啲 steps 去做，即係你純粹係一個講法，係咯。咁但係我諗捷徑嚟講咧，或者去點樣去實踐咧，我覺得有少少靠運氣嘅。即係我覺得捷徑其中一樣嘢就係、是、你有嘅機會咯，但係機會唔係你去，即係個個人都有，可能係佢嚟揾你，或者你咁啱即係遇到一個機會，咁你去捉緊嗰個機會，咁可能你就得咗啦，攞到嗰個機會嘅時候你就實現到呢個夢想，但係我諗追夢係真係冇一個，佢好唔清晰啊，因為呢條路或者、這個、 但我有少少唱反調今次，因為咧。我成日覺得點解大家會，我首先要去處理就係大家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先，追夢有冇捷徑？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捷徑對於佢哋嚟講唔係一條路，而係一個有時間單位嘅理解，即係話個捷先係重要啊嘛，徑就係當然重要啦，但係快嗰樣嘢重要。好啦，大家都覺得追夢好慢、好耐，而呢個都唔係最真實嘅，最真實係覺得追唔到，即係我追咗一世都追唔到個夢。所以对于我来讲，如果要理解这个发问的立场，我提供的答案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追梦没有捷径，是因为设得的目的地太远。捷径是可以有的，随时有，你只要将梦的目的地拉近就可以了。你拉到很近你就到了。是不是？即是当你一个很大的 project， 你如果你的 checkpoint 全一度都是去到最后才是 checkpoint， 你做几多做不到的 project。但不是，我这个大的 project， 是不是 ?1000 米。我每十米就有 checkpoint， 其實你有不斷的捷徑去到 checkpoint。對於我嚟講，如果是一個你最大的理想，一個幾有方向性的理想咧，不妨是提供一個捷徑俾自己嘅，就是 set 啲短期的目標。你有大的夢啊嘛，你有短期目標噶嘛，你咪做咯。你做的時候，你又可以自我鼓勵，又覺得有達成感，亦都係邁向緊嗰個目的地。其實呢一個可能是追夢其中一個真係比較功能上的一個可以實踐的方法。 我終於認同你了，就是我都同意。 你認我忍了幾日咁耐？ 是有捷徑的，因為我哋其實每日都是揾緊捷徑。我每日想去那個地方開個 Google Map， 我就梗係揀最快嗰條路啦。咁我覺得呢個是人之常情，包括夢想，因為佢都是一些你想快啲有嘅嘢嚟噶嘛。咁但是呢，我覺得譬如頭先講時間是一樣嘢，我哋好多時理解捷徑是講緊快啲，快啲到。但是呢，其實追夢這個途徑裏面的捷徑，我覺得很多時候是講緊有沒有效，即是譬如說我真的想去到這個地方，這條路是快一點的，但這條路可能有效一點，譬如我們去 road trip， 我們去旅行，其實最有效 的未必是最快的那條路嘛，可能是很多景色可以看的、我又可以去到那個地方，我又可以看到景色，這件事我更加有效，它未必是最快，那我會想走這些捷徑、即是我都會不斷地去想，我想做到這件事的時候、這條路是不是最有效呢，最適合我去達到我要達到的事呢。 所以你是選有效還是沒效？ 有效嘅， 你揀有效，因為有啲人就會話追夢咧，又唔使怕行冤枉路，呢個另一個説法嚟噶嘛。咁、冤枉路就係捷徑嘅另一邊啦。 唔使怕慢咯，係啊，但係佢係對你有用嘅，係嗰條路就係值得咯。 長聽有冇行過冤枉路咧？咁樣 有冇行過冤枉路？我諗都有，我諗其實。我可以話而家有時都係 行緊係嘛？ 都係啊，因為你都係頭先咁樣講，冇可能係最每一次都係 top 嗰度。咁我覺得有時係要錯下， 咁你其實得到嘅嘢，你去到最終嘅目的地嘅時候，你會感恩你行過嗰條路咯。因為嗰個就係令到你學習，然之後成就嗰一日嘅自己。我覺得係比捷徑會更加好咯。 再我自己嚟講，其實頭先所謂嗰、那個你話快啲嘅路定係捷徑呢，其實同阿我今次都係好認同阿米哈嘅嗰個情況。但我嗰個諗嘅情況啦，我當係咁啊，一個有計劃嘅就應該係似你同阿 Eric 嗰個情況。如果冇計劃嘅，我嗰個情況就係、是、我諗下一步，而我可以 control 到嘅嗰一步就係我嘅捷徑。系啦，嗱，首先下一步而你 control 唔到嘅咧，嗰、那个唔系你条路嚟嘅，劈咗佢，系啦，下一步而我嗰下系可以 control 到，嗰、那个就已经系我最快而家暂时嗰条径，所以会谂下一步会系自己会想 系 做啲乜嘢， 系，因为其实嗰个想象系捷径系一个假嘅命题嚟嘅。即系嗱，如果大家有玩过游戏，即系嗰啲电子游戏就知道，你幅地图如果系黑色黑麻麻嘅，你都睇唔到有边度，谈不上捷径。你要知道嗰个点喺边先有叫捷径噶嘛。刚才即系讲话开张地图，咁你做地图先有捷径咯。但系我哋追寻梦想嗰样嘢就系一幅黑麻麻嘅图，其实你揾到下一步就已经系好叻噶啦，叫做。通常最大件事就系连下一步喺边都唔知道，即系下一步可能有三边可以行，有兩邊可能會即刻墮崖嘅喎，咁嗰一刻係最難。 唔單止捷徑係假命題，決定都係假命題。嗱，你根本永遠唔會知道自己邊一個決定係啱嘅。until 你做咗嗰件事之後，佢出咗嚟，但你永遠都驗證唔到咧。如果我唔敢做，用另一個方法係咪會好過你而家嘅方法？係永遠冇人知道，係冇人。呢條路俾到呢一個咁樣嘅 information 同啟示俾我，咁話俾我聽，我下一個所謂嘅決定要點做，係啦，而冇所謂啱定係唔啱。 但大家講到好似好叻咁，大家有冇都有後悔嘅時刻啊？追夢嘅過程都真係有冇啲嘢覺得自己錯過㗎？ 我諗起即係譬如對觀眾嚟講，可能就譬如升學呢樣嘢咧，好多人呢個決定啊，就會係覺得係嗰幾年代表一世。我读咩科可能就哇冇得返转头㗎啦，好重要㗎，入错咗我个梦想冇㗎啦，我入啱咗我就掂㗎啦，所以嗰样嘢好大压力㗎，呢个决定。我唔知系咪即系因为你都系会面对呢个问题呢个关卡嘅人，呢样嘢系咪真系咁重要呢？系咪呢个系咪一个唯一嘅捷径去达成梦想？我都想知道。 其实我觉得真系冇啱与错。是會有後悔的時候，即是會覺得哎呀行錯了。我試過即是可能一做完一個決定之後就開始後悔。咁但是你會發現其實之後你會慢慢發現，即之前嗰個決定是 lead up to 你而家嘅自己㗎嘛。 有個說法㗎嘛，即就算我哋而家好辛苦呢，都係喺一個最壞嘅狀態裏面最好嘅版本。 最好 的即已經做到最好，因為只要你嘅決定係自己諗過然後選擇，都係一個自我實現嘅過程嚟，你都係實現緊自己。咁所以我甚至覺得嗰個所謂錯咧，有陣時係你行到某一個位咧，即頭可以推翻個夢想嘅，即個夢想變啊。因為你其實夢想係一件好遠嘅燈，然後你一路去追，如果一個比喻嘅話，就係、是、其實佢帶領你去到另一個維度嘅時候，你可能係會有新夢想出現。你以為自己只係 achieve 到咁，其實可以 achieve 更多或者其他嘅嘢。咁呢個其實都係不斷變緊嘅路徑。 其實夢想係畫鬼腳，即係你係我想由呢一度，我要去到嗰邊。但我去到嗰邊嘅究竟係呢一點、呢一點、呢一點定呢一點咧？其實係要透過究竟遇到邊只腳，我係去到邊度嘅。而最後咧，你都係會滿意嘅。係啊，咁所以夢想係畫鬼腳，佢唔係迷宮。 咁我哋作為傾追夢啦，咁都係時候又俾追夢者咧嘅同學們咧問下佢哋嘅問題啦。 好，咁頭先你哋都有講過就係、可能我哋人生裏面都。某一個時間都會有很多事是我們應該要做或者想做的事，在有限的時間和資源裡面，你會怎樣去到判斷我當下應該優先去做了該做的事，還是其實我應該要堅持用多些時間去發展我的夢想呢？ 大家怎麼判斷？ 哇，這個問題非常好，因為我一直都是兩樣東西一起去做的。 咁但我發現咧，因為真係時間即係 scarcity 啦，時間真係唔夠啦。咁所以有時我覺得有啲嘢需要取捨咯，即係你要 work smart 咯，即係有啲嘢可能你讀緊書，因為而家大家都應該係讀緊書啦，再加上你要想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咁你睇下邊樣嘢係最重要或者最 effective 令到你一定會成功，咁你應該係用80% 嘅時間去做一啲最 effective 嘅嘢，留翻嗰20% 就係你可能比較未必是最 priority 的，那你就是的做少一点。 大家有没有什么原则去分配这些取舍？ 都有啦，如果是急的不用想啦。如果你很知道自己的梦喜欢做什么的话，就是哪一件事对这件事是最重要的。是啦，我最能够当下最 control 到做得好那件事我就做那件事先。 我叠加上去多一个就是有没有一样东西是一定要我做先得。如果嗰件事係可以外判到嘅，我都會外判。就算嗰件嘢出嚟可能爭少少，但係剩翻低如果一樣嘢一定要我經手，我由頭到尾做曬先做咧，咁就算幾難都係做咗嗰件事先。咁我諗呢個都係同剛才講同我夢想之間嘅個關係，就係你幾捉緊自己嘅夢想咁樣咯。所以追夢有冇捷徑咧？我諗大家都心中有數啦。今日好多謝 Chantel 嚟到，亦都多謝大家同我哋一齊學人沙龍。下一集學人沙龍繼續傾過。